在昨天晚上结束的一场奥运男篮热身赛当中，日本男篮以81-75战胜法国男篮。上半场比赛，日本男篮以46-30领先，虽然法国一度是追进了比分，但最终还是未能逆转。这场比赛，八村垒出场29分钟，拿下了19分、7个篮板、2次助攻、1次抢断。渡边雄太上阵30分钟，得到18分、9个篮板、2次助攻、2次抢断。戈贝尔上场25分半，攻下了11分、8个篮板、3次助攻、2个盖帽。福尼耶出战29分钟，拿到了16分、2个篮板、4次助攻、1次抢断。巴图姆登场25分钟，得到了10分、6个篮板、5次助攻和1次抢断。感谢您收听本时段的东京快报，我们下一个。